随便走吧。 我常说，如果人类连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，那世界末日已来到，只是要等到地球毁灭掉的那天。别怕太快乐， 别怕太快乐， 别怕失去我。 世上再多风雨，

Treat me no good no more. Lover,

出颜色是属于你的，谁说要天生丽质才能够拥有，锁定你的眼眸，将一切目光都聚焦，还不够还不够，别管他是谁，存在的光芒在闪烁，快门在附着，别管他是谁，我跳我的一秒不错过，冠军的宝座，三二一深呼吸，猜猜猜猜猜不透，想要赢得所有惊叹号，美丽重新塑造，变换着风格，谁懂你表情冷漠，内心却火热，睁开你的眼眸，甩掉那没用的承诺，充其量不理他，别管他是谁，存在的光芒在闪烁，快门在捕捉，别管他是谁，我跳我的一秒不错过，冠军属于我，你不是乖乖猫，猜不透，想要赢得所有惊叹号，美丽重新塑造，猜猜猜猜猜不掉，健康肤色完美的线条，就跟上这步调，没无可救药，猜猜猜猜猜不透，想要赢得所有惊叹号，美丽重新塑造，往事却洒落了